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晚上九点钟，欢迎来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依旧是朝夕音乐。我每次听到刚刚那首歌的时候呢，我都会觉得心情特别的好。音乐真的是一件非常有魔力的东西，莫名其妙的就会对我们的心情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首歌叫做《飞球》，非洲的飞，酋长的酋。对于我这种不怎么玩网游手游的人来说呢，理解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就需要借助网络百科的力量，真的费了我不少的劲。那飞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之前很火的手游阴阳师，有一些人呢几百抽甚至几千抽都没有 SSR 的玩家，所以飞球这个词汇就是用来形容那些没有钱花在游戏当中又运气不好的玩家，感觉好像说的是电波那头的每个你啊。好了，声音依旧来自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的资讯。你可以在这里收听并且观看我们的广播。下一首歌来自于 Ed Sheeran with Beyonce Perfect，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I found a love

这首歌听着听着有点想结婚了。从最开始像个孩子一般不太懂得如何去爱，到失而复得之后学会了如何珍惜彼此，这般命运般的恩赐，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感到庆幸的呢？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来自 Class Animals， 我非常喜欢跟你分享。 All right, come close. Let me show you everything I know. A jungle slave, spinning round my head and I stay. While my naked fool, fresh out. Animals 是一支来自英伦的四人另类摇滚乐队，我非常喜欢。他们被 Wolf Tone 相中之后，就作为他们旗下的第一支乐队被签下来了。 Glass Animals 的音乐似乎好像充满着那种有一点近乎神经质的端庄，和有一些怎么讲诡异的典雅。如果你认真的仔细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词放在一起确实能够很真实的形容他们音乐原本的样子。如果把他们的音乐比作人的话呢，他们是那种非常聪明的而富有动机的，自然声场和电子声一起作用在歌曲里面，随着非常动人的 R&B 的节奏，听起来非常的悠扬，非常的绵长。下一首歌我想和你分享一首欢快的歌曲，来自 Rihanna， 这首歌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来听一下。 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先说天再画吧，终点是一个人爱一个才会远大，该尊严就尊严，其实谁都知道吧，一万个不为他的方法，我不能就这样为他发，世界比现实 欢迎回来，继续来听 FM98.2 朝夕音乐，魏如萱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那在继上一张还是要相信爱情啊的概念之后呢，暌违两年之后的魏如萱终于定档以末路狂花为专辑的全新主轴。那末路狂花这个名字其实想要表达的并非是公路片那种一场小旅行，而是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之上勇敢地为自己做出大部分人绝对不会选择的一个选择。在充斥着复刻和盲目追随的现象当中，能够抽身喊停，悬崖勒马。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之前我朋友给我讲过的一句话，及时止损也是一种智慧。在专辑的制作当中也充分地融入这个概念，包括品牌、包装设计师、摄影导演等一系列的创意人，把大家的想象织成一幅图，勇敢地挑战一下自我，颠覆了专业的框架。金曲奖的词人李卓雄大师更是受邀操刀，和魏如萱一起完成了专辑的文字与创意。那下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神而作的歌来自于林俊杰。大多的时候呢，我个人都会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失败，也许这是我们每一个城市人心中总会或多或少浮现出的一些隐秘的感觉。我们自此以后都会不怎么敢去做梦，不敢去多想。生活往往是那种你越想要什么越不给你什么，有的时候呢还挺无奈的面对这种情况。这种无奈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好像被关在一个密室，你想要看见阳光，但是却怎么也打不开密室的那扇门，而阳光就和你一墙之隔。我们心中那些孤勇有的时候也被时光磨平了棱角。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思涵，不懂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懂的不仅仅只是爱，我们可能不懂人生很多很多的道理，所以我们才要勇敢地趟进人生这条河，走一走到底人生有什么道理呢。 空洞在诉讼，连自己都不明白的颤动，别人怎会懂？爱情故事里的美丽总是让人好心动，在现实里每个人的爱都不同。

简单的歌是汪峰在2017年11月1号发行的，这首歌呢是2017年年末汪峰的最新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这张专辑是汪峰的12张个人专辑，从1997年的第一张专辑发行到现在整整的20年了，20年说不短也不漫长，12张专辑恰好是一个轮回。那这张专辑对于汪峰来说意义深远，希望这是一个告别，也是一次全新的出发。那这张专辑和以往的专辑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词、作曲、编曲全由汪峰一个人来做的。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以往的专辑编曲都是由贾一男老师来操刀，那这张专辑仿佛能够感受到汪峰有一种强烈的想要表达自己的愿望。就像我原来非常喜欢发朋友圈，我非常喜欢感慨生活当中那些细枝末节的感受，想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这种小情绪，但是现在不爱发朋友圈了，现在想发的只是那些真的想说出来的话。我相信汪峰这张专辑里面也有这种全新的感受，同样也有不同的角度，音色和音乐的语言都不一样了，如同一个人突然有一些话一定要讲出来的感觉。下一首歌来自 Choice One For Him，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陪伴你的朝夕音乐。 We are running so fast, we never look back, whatever I lack, you make up. We make a really good team, though not everyone sees. We got this crazy chemistry between us. Jumpstart in your car, cause the city's poor. Buy your e-cigarettes at the convenience store. Making new cliches on our own little tour. TV shirt, then I'll squeeze your booty real hard like I'm needing the Lisa, but I'm speeding for ya. We can get married tonight if you really wanna be in a cheap suit like a sleazy liar. And if you break this little heart, it'll be an honor. Choice One， 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想用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来结束今天节目，睡不着的话就安静的躺着吧， 或者索性坐起来一直等到日出出来好不好？我刚刚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很多年前夜里爬泰山，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泰山顶上等日出，心里非常的平静。希望每一天每个时刻你们都能够很平静的，就像我那次坐在泰山顶上看日出观云海的感受。大家晚安，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